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酒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九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按照火车票的预售规定，从今天开始大家就可以通过网络购买返程的火车票了。但又因为初六初七呢是旅客集中返程的高峰期，预计开售之后热门的线路车票又会被秒抢光。那在这里微笑提示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抢火车票的小窍门。首先一定要记住抢票的时间点，12306网站的放票时间点呢有21个，也就是8点到18点期间，每一个整点和半点都有新票起售，大家可以记住自己购买的车次和放票的时间点，做好抢票的准备。那第二点呢，就是从往年来看，有一个数据，两地直达的火车票往往很快就被抢空了，这个时候大家不妨采取接续换乘的策略。如果说通过网络订不到票的话，可以试一试电话购票或者是线下窗口购票的方式。第三点呢，就是建议你盯紧几个时间节点，预售首日放票45分钟的时候呢，不妨再次刷新12306的网站，此时如果还没有付款的票呢，是会返回到系统当中的。那铁路公司也提醒，在开车前的15天、48小时和24小时以及30分钟等时间节点，退票都非常的集中，没有抢到票可以抓住这几个时间点的漏洞。另外春运期间，铁路部门还会增开一些临时的旅客列车，大家可以在购票之前登录到12306网站进行查询车次信息哦。说完了购买返程火车票的问题，继续来关注到的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总要经历的开车时的保养问题了。汽车的空调可以说是车主们最亲密的伴侣，如果说你对他不了解的话，那这位亲密的伴侣可能会常常耍耍小脾气，甚至可能会伤害到主人的身体。其实开空调有几大误区，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很多车主喜欢进车立即开内循环，那这样做其实效果并不好，在刚进入车内的时候应该选择先开窗通风，并且开启外循环，把车内的气体都排出去之后再换成内循环。还有一些新手总是在等到空调效果不好时才想起来去清洗空调，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空调的滤清器要定期的更换，因为沙尘比较多，这些呢都会粘在滤清器上，容易滋长细菌，使空调产生霉味，因此最好是每年的一季后去更换一次。另外冷凝器也要定期的去清洗，而且要将水箱拆下来清洗才能够彻底哦。以上就是今天99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在这里还要提醒你，可以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关注99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等进行在线的互动。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可以避免， 仍要却是你的圣事， 惯了照顾的不会变， 不告别也不发现，对你爱故早蔓延。 我们分开怎么始终行不开，想捉紧当日精彩， 我只害怕完全淡出你那份爱，离场后跑回来， 不知可算应该， 贴身不再但却贴心装载， 随时待你好处理泪流， 如后备两手是否足够？即使那日放了手， 双脚只未学会走，停留在这段情不懂去 退守， 全部旧记忆这刻重游， 重拾旧爱都或太荒谬， 运气不够， 牵不了手， 也算得跟谁独有，对你太好怎会累透，对你再好不会厮守，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个0，记住52514个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北京雪都滑雪场，冰雪王国，亲民价格。关注雪都滑雪场微信公众号，在线自助预约。来吧，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吧！欢乐热线5166-7976，5166-7976。 妈妈，我要去雪都滑雪。 大年初一，跟九六九汽车俱乐部江南自驾过大年，由三河古镇尽享小桥流水人家，千岛湖里转一转，享特色江南春节。自驾报名电话0105175-1969，0105175-1969。

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你的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当我老了，我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背后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去。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还要提醒你可以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跟进行在线的互动。那听腻了原唱之后，现在听一听耳目一新的翻唱，其实是别有一番风味的。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一首翻唱出了新味道的歌，电台情歌，这也是1997年莫文蔚演唱的歌曲了。这首歌堪称是他演艺生涯当中的里程碑歌曲。后来呢，我无意间听到了邓超的版本，我本来以为莫文蔚的歌邓超翻唱会特别的诙谐，没有想到唱的却让我觉得很颠覆。超哥也是一改平日里的形象，非常深情地演唱出了这首歌，就像在讲述一个路过的故事。来听邓超电台情歌。 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切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心底敲一敲，体会彼此什么在最在寂寞的拥抱。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切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心里敲一敲，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

决定，我愿意每天在你身边苏醒，就连吵架也很过瘾，不会冷冰，因为真爱没有输赢，只有亲密。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我对未知的恐惧，就算流泪也能放弃，将心比心，因为幸福没有捷径，只有经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九六九老板说，一起聆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今天介绍的这家企业可以让管理者掌握企业的每一笔花费去向，让财务告别繁琐臃肿的卷钞记账，让员工觉得报销也可以是一件快事。他们是一家企业报销与费控管理平台，叫做易快报。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快报的 CEO 马春泉，很高兴做客九六九老板说。 随着移动互联网以及智能终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了信息化管理的重要性，利用移动办公工具进行企业日常管理也正在成为一个新的趋势。 我觉得报销就是一件企业里面最无意义的事情，它不是为客户服务，也不是为这个产业链去服务，而是自己垫了钱，为了拿回钱，然后浪费了巨大的一个内耗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我的想法就是，能够把企业的这部分真的毫无意义的时间，能够减少到最低限度，甚至减少到零。那么我就想了，如何做，然后就持之以恒的去做。那每一个能够去连接、能够去自动化、能够去智能化的点，我觉得都是可以去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和人工的消耗的，员工也会觉得满意，然后企业也会觉得节省了人工费用。所以我们的企业的 slogan 叫做帮企业省钱，让员工省事。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马春泉先生还给我们介绍了易快报创立的始末和他的创业故事，能够感受到对于这个行业，马春泉先生有自己的坚持。 作为一个产品，其实首先做易快报，我并不是特别为了说要盈利要赚钱。到2009年的时候，共和国成立60周年，然后10月1号，我是抱着我们家孩子然后回家，就是当时我在外地出差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江浙一带的这个项目上面，然后走访了大概40-50家的客户，然后去做他们的 ERP 信息化。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亲身的感受到了中国的企业从野蛮生长到规范化经营到数字化经营的一个过程，但我是一个推动助力者，但是很累。所以我那天抱着我们家大闺女然后去坐长途大巴，然后也没有看那个11的这个阅兵，但是我在听广播里的，也是在听广播，然后听那个阅兵的仪式，然后正好走到伟人像那一块，那一下我就想到了周总理原来说的一句话，叫做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那我当时切身的感受是说，哎，我就是在为中华崛起而工作，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可以推动整个企业的效率优化和它的管理精细化的。 为中华之崛起而工作，这句话的情怀其实和易快报的 slogan 是一样的，帮企业省钱，让员工省事。后来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聊到了情怀这个话题，但是马春泉先生却说，创业不能只靠情怀。 我觉得做好一个企业肯定不是靠情怀。前年的时候9月份，那时候还没有拿到 DCM 的融资，那实际上钱已经快花光了，但是呢我还在招募员工，然后新招的员工呢他还没有真实的产出，实际产出，那还我还不断的去 push 他，然后去培训去辅导，然后去跟他去沟通。那个员工现在是我们华南区的负责人，他说那个2-3个月的时间，然后没有任何的产出，然后自己也心慌，然后也绝望，然后他想离开公司了，

由谁来做，这一直都是一个难题，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引发一场家庭大战。看着一池子的脏碗筷，落了几层灰的地板，还有四处堆放的杂物，纵然你有一颗勤劳的心，可能也会败给工作之后懒惰的身体。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在这里呢要提醒您，做家务是爆燃卡路里的一种方式，其实不用每天走一万步，做家务呢不是负担，而是长寿给你抛出的橄榄枝。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接纳这两个字一直贯穿在我后边的工作这个过程中，因为很多事情很难去理解，很难去通融。

在外媒的新闻看到了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说一名妻子在临终之前交代丈夫每天要为浴室内的植物去浇水，丈夫浇了5年才发现这个植物居然是塑料做的。这名妻子在生前就非常的喜欢开玩笑，真相大白的时候丈夫忍不住笑出了声来，网友称这也是最浪漫的恶作剧了。其实归根结底，浪漫不一定是要大捧玫瑰或者是高昂价格的礼物，就像三毛说的一样，爱情如果不落实在穿衣吃饭睡觉数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中是不会长久的。真正的爱情呢，就是不紧张的相处，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